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Fine Janelle Monae 叫做 We Are Young， 我们依旧年轻，就让那热火般的情怀燃遍整个世界吧，我们能绽放出比太阳更加耀眼的光芒。这支来自美国纽约的独立流行乐队，他们的首张专辑在2009年的8月25日发行，当然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Some Night， 发行在2012年的2月21号，三年才磨一张专辑哈。他们最著名的作品当然就是刚刚这首与 JanelleMolly 合作的 We Are Young， 这支歌曲在公告牌 Billboard 单曲榜上取得了最高第一名的好成绩，同样也蝉联了英国单曲榜冠军的位置。第二首单曲叫做 Some Night， 在公告牌 Billboard 榜上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了乐队第二支登上了 Billboard 前十名的单曲，奠定了 Fine 在美国乐坛上的地位。我们刚刚说到他们在2012年的2月21号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等到2012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5号的时候呢 ，Fine 就获得第55届格莱美的7项提名，其中包括了年度最佳制作奖、年度最佳歌曲、年度最佳专辑、年度最佳新人、年度最佳单曲、年度最佳流行组合和年度最佳流行专辑，这7项提名哈。2013年的2月11号，第55届格莱美就正式颁奖了 ，Fine 也登台献唱了乐队第三首单曲叫做 Carry On， 同时也摘得了第55届格莱美最佳单曲奖和最佳新人奖，两个非常具有含金量的奖项。你了解这首歌可能是因为一站到底这个节目哈，选手从他们站的那个台子上掉下去的时候用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当然你也许看到的是赵薇代言的某手机的广告，但今天在青年节的这一天，这首歌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The Real Concept， 这首歌叫做 On Our Way， Let's check it out。 very close, we're falling to the ground。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和上面那首歌一样，叫做 We are young， 接下来就说 We are one， Let us shine for what is worth。 如果乐队名称 The Raw Concept 对你来说听上去有一点陌生的话呢，你一定听过 On Our Way 这首大金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啊，没错，这首歌在 Way 当中让你跟着抖腿哈，在 FIFA 14当中陪你拿下每一场比赛的歌，就是瑞典 Indie 乐团 The Raw Concept 的代表作，今后独立发行的热门单曲叫做 Diddy Dance， 混合了 Phoenix 是阳光流行的电子元素的斯德哥尔摩独立舞曲摇滚乐团 The Raw Concept， 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炮而红。他们的原名叫做 The Concept， 瑞典全国性的电台 P3 为他们力推之后，他们这种如沐春风的气质、动感的摇摆节奏和满意的活力，使他们从瑞典的现场演出当中脱颖而出，在2011年夏天的爱与和平音乐节上轰动全场。2012年的时候，乐队正式更名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The Royal Concept。 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想找我的话呢，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那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了。当然非常欢迎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有非常多好玩的内容等着你去发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好听，之前在很久很久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这首歌也是 Pink 写给他好朋友的电视节目的主题曲，叫做 Today's the Day， Check it out。 Enough time alone, up in my bedroom at home, been kind of bored lately. I hate on all I see, it's all mundane to me. This box I've painted pains me. Wish you could watch me, you could help me down the rabbit hole with you. I could go with you, you could lead the way. I'd go hand in hand with you. Grow up, I thought that I could be free, but now I'm realizing this Kool-Aid ain't for me. It's cool 'cause all my dreams are more than possibilities. I get so vicious when I don't feel delicious. I just need a friend. So much I can't be. These days are kinda scary. I don't.Yeah. 在今年的1月17日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Imagine Dragons 进化之旅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你有没有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呢？其实两年之前他们就曾经登上过上海大舞台，将上海作为亚洲巡演的首站，给摇滚乐迷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上一次的迷雾幻境巡回演唱会横跨了全球五大洲，对摇滚乐迷们从这场无与伦比的精彩绝伦的演唱会里面感受到了朦胧的摇滚魅力。当时的美国西雅图日报的媒体还评论到说，这是足以征服所有男女老少的摇滚乐迷的精彩演出。2016年的2月，他们结束了长达10个月的迷雾幻境巡回演唱会之后， Imagine Dragons 给自己放了放假，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帮音乐顽童们便忍不住了，就重回录音室，迫不及待地想要着手来制作下他们的新专辑。那其实梦龙的最佳灵感都来源于每一场演唱会和台上台下频频互动的粉丝们，他们是激发梦龙不断创作的动力来源，如果没有那批等待他们的歌迷，更不会有现在的梦龙。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夕音乐，声音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他写给他的朋友的，因为某个原因，他的朋友呢想要表达真实的自己，但是又不敢去表达，所以他写了这首歌，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有勇气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人。希望这首歌也能带给你同样的勇气。这首歌叫做 Brave。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人呢，通常会被一种自我安慰的意识安抚，却又在一瞬间产生混乱，生出障碍。然后这首单曲就用了刚刚这一句话来解释。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首歌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活当中的复杂会扰乱我们某时的决定，而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未来的坚持会突然的不明下落。我最近看到一个刷屏的广告，它大致讲了四个不同职业的人，他们想要逃离某个城市，想要逃离某项工作、某段婚姻。但既然此刻的你想逃避，那么当初你为何要选择呢？这样的一句话相信会点醒很多人。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要跟我来沟通互动的话，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是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一首歌了。提到青年呢，我今天突然又想起他来。这首歌叫做《十万嬉皮》，来自万能青年旅店。 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 记得音乐人李志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中国每年能出十个万能青年旅店，那帮在音乐节上面混饭吃的人都得去扫大街了。喜欢万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喜欢他们的词，很少有歌词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像一首诗一样短小精炼，又不乏现实主义的讽刺，很深刻。写歌词的是乐队贝斯手，他将这首《十万嬉皮》送给董亚千做生日礼物，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不能测字，武不能防身，也一度成为很多人自嘲的一句话。当然呢，我还是对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句歌词叫做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与昼夜厨房与爱，这句话更像一句诗，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无数个人有无数种读他的方法，也有无数种百感交集。那个率性洒脱的自我，不得不困于责任和现实当中，曾经一度觉得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想去看遍世界的山河，想无数次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后来却一次次的被现实束缚。可万青的歌当中反而让我觉得囿于厨房和爱情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哈。大概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有一颗想要安定的心，每一个安定的心当中都有一个漂泊的梦想。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北漂的青年们吧，祝你们前路桥梁坚固，隧道光明。 算是值得，你是否 边数着日子，还是过着人生。晚安，也不算过来人，只是多了一些莽撞的伤痕。数着日子，还是过着人生。晚安，也不算过来人，只是多了一些碰撞的伤痕。 刚的两首歌都来自祖国台湾非常优秀的乐队，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首来自 Hush 的叫做过来人，那歌词就像是在和你聊天一样，说我的家乡的人民怎么生活啊，而我现在看到的人都牺牲了太多的时刻，生活在牺牲和得到之间，是不是能够找到非常合适的平衡呢？能不能补偿值得和不值得之间的关系呢？很多时候呢，作为青年人的我们总会陷入到这样或那样的思考当中去，尤其是背井离乡漂泊在其他城市的我们，你是否能够找到远方和家乡之间的平衡的关系呢？就我个人来说，离家很远，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现在这样充满对家乡的思念，同时呢又非常辛苦的生活，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样的思考其实没有结果的，不知道这样的思考还会持续多久。当我们一天没有探寻到生活的真谛，那生活留下来的谜题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不是吗？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啊。这里是朝夕音乐，生活虽然有点苦，但更多的时候非常甜。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和你一起来听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为你写的歌。 耳朵借我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我说，你在心中怎么形容，像荒漠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泛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雪缠绵，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回头的微笑，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软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每一天我越像银河陪伴着夜空，在我们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 好啦，以上就是招新院的全部节目啦。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招新音乐。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节目叫做十点答录机，再次祝你青年节快乐。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要来自跟你分享焦麦琪很新的歌曲啦，叫做我的名字。祝你晚安好梦。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与你。习惯在发